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沉淀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 我并没有罪。 你也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高处不胜寒，金融清影何时在人间，算诸葛第一壶朝暮年，不应有恨，何时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慢慢的

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无情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这声音还骗不过自己。 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体会， 其实面对着你们，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，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 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。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沥沥下着心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也只想你。 上，不知道是谁把他抛弃，他现在该到哪里去？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。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，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情人灿烂，沉迷时错手跌破玻璃的